的心慌，伸手牵来一片梦的向往。古老的故事每天在改变模样，年轻和我们歌唱。摇来摇去摇碎温柔的阳光，伸手牵来一片梦的向往。古老的故事每天在改变模样，年轻和我们奔放。是故乡，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。星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。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，离不开你的人是我，想着你的人哦是我，牵挂你的人是我，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看不够你的人是我，体贴你的人，关心你的人，是我是我还是我。哦，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，欠你的情太多太多。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，会不会觉得拥有花朵？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最心疼你的人是我，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是我还是我？